诵读小站发声吧。那么活动的详情请关注微蓝北京的微信公众号。好了，那今天呢，既然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啊，我们还是从这个案例说起啊，这样呢，可能听众朋友更加的能够理解啊。 好， 那么首先呢，咱们先有这么一个案例，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2015年啊，家住北京的孙大海一家接到了房产要拆迁的消息，那房子呢是孙大海和妻子李芳芳结婚之后在老宅子上翻建的，由于这个小两口啊，平时工作呢都很忙，那么孙大海的母亲呢王桂兰自从丈夫去世以后呢就和儿子一家共同生活，四口人呢户口在一个户口本上，那么王桂兰呢便代表全家与开发商签订了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的协议书，这个约定呢就是应安置人口包括在册人口啊，户主是孙大海，之母王桂兰，之媳是李芳芳和之孙孙明明，甲方呢给予乙方补偿款、奖励费、补助费统称为腾退所得款，共计是220万余元。那根据当时的这个拆迁安置的政策啊，每人呢享有50平米的拆迁安置的面积指标。那同年呢，王桂兰与开发商就签订了一个安置用房认购的协议书，并用腾退补偿款呢购置了一套80平米的两居室和120平米的三居室。这样呢还剩下35万多元。那么两套房子呢都登记在婆婆王桂兰的名下。那王桂兰呢只有孙大海一个孩子，又生活在一起，孙大海和这个李芳芳呢对此都没有提出过异议。收到房子呢进行了简单的装修以后，一家人便高高兴兴的就住了进去。一晃呢几年过去了，原本幸福的生活呢被孙大海打破了。这个孙大海啊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屡教不改，经过数次的沟通无效，于是呢二人就协商离婚了。那孙子孙明明的抚养权归李芳芳，李芳芳呢离婚以后向婆婆提出就是应当对于拆迁的房屋进行分割，但是婆婆呢认为了说登记在谁的名下的房子就是谁的房子，不同意分割。那这个案例呢咱们跟大家介绍完了啊，那么下面的一系列的问题就产生了，当然最后的结果呢咱们先不说啊，从这个案例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咱们一个一个给它剖析一下啊。 行，因为这个案例呢可能我觉得稍微长一些， 对对对， 我简单的概括一下啊。 好， 就是说这个宅基地呢是婆婆的这个宅基地，王桂兰的宅基地，那么正好赶上拆迁，那么拆迁的时候呢当时安置的人口呢有四个人，一个是婆婆王桂兰，还有一个呢是儿子孙大海、儿媳和孙子，一家四口，每个安置人口呢享有50平米的购房指标，这样呢四个人是200平米，那么安置了是两套房子，一套两居室一套三居室，这个房子呢是一个指标，还要拿钱购买，那么购买呢没有单独再交钱，因为当时这个房屋啊宅基地啊一共补了220万元，折完了购房款剩下35万元，婆婆拿着呢， 拿着 两套回迁房也登记在婆婆的名下， 对， 现在呢儿媳妇和儿子离婚了，现在儿媳妇啊找婆婆来分割这两套房产和拆迁利益，简单的就是那么一个情况。 对，实际上如果是幸福的生活下去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哈，但是呢确实是天有不测风云，那么小两口呢是要离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家儿媳妇就提出来了，一个是那个腾退款剩下那个钱是不是有一份儿，另外呢关于这个房子问题哈怎么来处理，提出这么个事儿。那么婆婆啊她是否有权，这里提到的婆婆呢实际上是王桂兰啊， 对对， 她是否有权利单方面和开发商约定将回迁安置的两套房子都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呢，首先签合同，婆婆和开发商签合同是没有问题的。 是， 因为是这样，那么这种农村的这种宅基地拆迁的话呢，一般呢可能，一个是牵扯到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再一个呢就牵扯到这个安置人口。那么可能这一个宅基地上可能有四个安置人口或者五六个安置人口，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安置人口都有权和开发商签协议。最终签协议的啊，大家要就是通过这个案例呢要了解到，一般呢都是在农村的话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 那也就是说这个宅基地呢是婆婆王桂兰的。 王桂兰的宅基地啊， 对， 宅基地是肯定是婆婆的。那么在农村呢拆迁腾退呢是由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和拆迁办 签这个拆迁，按这补偿协议。嗯、如果是在城市呢，是由房屋的所有权人和拆迁办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嗯， 所以呢，首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婆婆作为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她是有权利和开发商或者是拆迁办签订这个拆迁补偿协议。 嗯， 因为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呢，肯定要涉及到一个是补偿款，再一个涉及到安置 房。 房 子多少？ 因为它并不是拆迁办对每一个人都要进行协商的、嗯、啊，不是这样，它只针对宅基地的使用权人。那么我和你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我签完这个协议以后，可能这些安置房，那么由你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人由你来定、 嗯、 那么可能这两套房子都写在一个人的名下，都写在这个婆婆的名下，也可以这两套房呢根据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这个要求分别写到儿子的名下或者写到儿媳的名下都可以、 嗯、 但是呢人家开发商是和你婆婆宅基地的使用权人签的这个协议、 嗯、 所以我只针对你，你说写谁的名我就写谁的名、 嗯、 写了你的名也可以，但是从法律上讲写了他的名并不代表这两套房屋都归他所有。 对，所以呢刚才您回答了我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婆婆王桂兰是有权跟开发商来签订协议的，因为她是宅基地的主人啊。 对对对。 另外呢这个房子呢应该说她也是有权利呢来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 对。 啊，那下面的这个问题又来了，那这个房产证登记在谁的名下，这个房子就是谁来所有吗？ 这个呢是没有争议的情况下， 嗯， 没有争议的情况下，那个房子登记在谁名下，那按照法律的规定， 房子就谁的， 房子就谁的，是吧？但是如果有争议，那么咱们法院有一个案由叫做所有权确认案由，就是什么叫所有权确认的这种案由呢？就是比如这个房子登记在你名下，但是我认为这个房子有我的一份，或者全部都归我所有，我就到法院起诉你这边，那么让法院确认这个房子到底是归谁所有， 嗯， 咱是有，就是有争议的话呢，就由法院来进行认定， 就根据具体的情况了。 对，具体情况、啊、没有争议，那谁的登记在谁名下，那么就是谁的法。 对、嗯，那实际上就这个案例来讲呢，你说这小两口两人离婚了，这个儿媳呢李芳芳和这个她的这个孙子啊，那孙明明作为被安置人口，是否仍有居住权呢？ 我认为是有的、 哦、 啊，您是有的。首先呢，作为这种回迁安置房。他要解决的并不是解决婆婆一个人的居住问题、 嗯、 他要解决的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及在册的安置人口这一系列的人的居住使用问题。 对的， 因为拆是整个都要拆了嘛，对不对、 嗯嗯、 你户口上的人也要跟着迁走嘛，所以他要解决的是大家的这个居住使用权的问题、 嗯、 因此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那么在原有的房屋被拆除以后，那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和户口在这个房子里，那么户口在这个房子里就视为他在原有的房屋里居住啊，是也可能在这住也可能不在这住，但是拆迁的时候呢，他也因为他也没法了解到你在这住不在这住，他只能是以户口作为你居住的一个认定的一个原则。 嗯， 所以呢在拆迁安置的时候呢，只要你户口在这儿就视为你在这居住，那么呢回迁安置房，那么他就解决所有在册安置人口的居住使用。 没错， 嗯， 但是这个问题啊，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啊，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和和美美的没什么事儿啊、嗯、这样也就下去了啊，但是呢这个中间出了一些问题的话呢，有些人呢可能要提出一些啊自己的权利啊、 嗯、 所以呢像儿媳李芳芳呢，那她在拆迁的时候呢知道啊这两套回迁房都登记在婆婆名下，当然当时的由于关系非常好就没有提出来啊、 嗯嗯、 也没有提出什么任何的异议、 嗯、 那像这样的情况下能否就视为她已经同意这两套房屋都归婆婆所有呢？ 我觉得是不能 不能 这种理解 一概说的哈。 一个呢，就首先的一个呢，就是签这个协议的时候，人拆迁办根本就不找李芳芳，因为你是安置人口， 他就没有 使用权人， 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不是宅基的使用权人，我不对你是吧？ 嗯。 所以这个在整个拆迁的时候呢，拆迁办就没有征求过李芳芳的这个意见。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李芳芳也没有书面的向婆婆表示放弃这两套房子的这种权益、嗯、 对，没说要也没说不要， 没有签订这种书面的这种分家析产的这种协议。 嗯， 所以呢从这两方面，一，李芳芳并没有明确的表示要放弃，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在拆迁的时候他也无能为力、 嗯、 因为拆迁办不对他，只能是婆婆去签，签完了以后至于我什么时候来主张那是我的权利。 嗯， 所以我认为呢李芳芳的权利仍然存在。 嗯，那么刚才您说了李芳芳的权利呢仍然存在啊，但是李芳芳如何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 其实这个案件当中我觉得是在实践当中是比较多的啊，就是拆迁的时候它有50平米的这种回迁房的指标。我觉得呢司法实践当中哈、啊、对于这个50平米的回迁房指标对这个权利呢 也有不同的这种理解啊。首先肯定是认为他对这个回乡安置房是有权利的，但是这个权利怎么来主张？一种观点呢认为呢，50平米，那么就应该享有50平米的产权。 嗯， 那么如果这里边可能还要交一部分的购房款，那么你再把这个购房款在这个拆迁里边，如果比如说是用了婆婆的这个房，拆出了婆婆的宅基地，拿了一部分款折到这个购房款里面了，这个50平米如果归了儿媳，儿媳要把这个折的这个购房款退还给婆婆。 哦， 这是一种理解方式，就是50平米的房子归儿媳，然后呢婆婆曾经垫付的这个钱你还给他。 嗯， 这是一种理解。还有一种理解方式呢，就是那么由于这个购买人呢，就比如说儿媳妇并没有出资，他只用他一个指标，对他这个指标呢做一种补偿。哎，还有一种这种就是做一种补偿。 哎 哎，就房子不归你，房子归婆婆，婆婆呢单独拿一部分钱再给你，用了你50平米的指标吧，我50平米的指标，那么我给你一定的这种经济补偿。 嗯， 还有这是第二种观点。 观点。 还有一种呢就是当然第三种并不矛盾了哈，第三种就第一种和第二种呢就是两种呢它是基本上就是选择其中的一种。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有居住使用的权利。 嗯。 哎，就是我可以居住 啊， 你可以选这两套房子，你居住哪套都可以。你有居住使用的权，并用了你有50平米的指标，你对这两个房子你可以选一套，你来进行居住使用。所以呢，一般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呢都会认为他有这种三种权益。 嗯 啊，具体的怎么来主张，主张哪一种权益，还要结合案件的情况来定。 对，其实我已经听明白了啊。那刚才您提到呢，从理论上来讲呢，这个李芳芳作为儿媳，她只是占了一个人的一个指标。啊，他呢占有50平米房的啊，这种权利，但是呢，实际上最后呢，人家给的是这个一笔钱，然后婆婆呢又买了两套房，其中一个是80多平米，一个是120多平米，所以这个如果再分割起来，比如说给他按50平米的这个房子去分割的话呢，可能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哈。所以刚才您提到第二种，就是说给他一些补偿款，那咱们再来看啊，作为儿媳呢，他提到的诉求就是应当对于拆迁的房屋进行分割，这是李芳芳提出的一个诉求。 嗯， 那比如说对于这个分割这事儿，李芳芳能够做到吗？ 首先这个房子的来源呢，还是和李芳芳有关系的。 对， 因为是这样， 他 是每人50平米。 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50平米呢，你可能拿不到50平米的这个回迁房。 是的， 是吧？先给你50平米的这个指标，然后你再拿钱来买。 嗯， 那个钱呢，可能交的也比较少。 嗯， 他一般呢都是按照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来进行购买。所以呢，这个回迁房的取得肯定是有李芳芳的因素。 嗯 啊，没有李芳芳这50平米，你可能只能拿一个三居室。 对， 或者顶多再拿一个一居室，就拿不到一个三居、一个两居了， 嗯， 是吧？可能你能拿到的只能是150平米，你就拿不到200平米的回迁房了。 嗯， 哎，找到李芳芳这个指标的话，因此呢，李芳芳对于回迁安置的房屋，他是享有权益的。那么至于说李芳芳要求分割，那么他可以有这么几种方式，一个呢就是要房子，直接让法院确权。现在呢，一般的确权呢，就是对这个房子的确权要求得有房产证。 嗯。 就是你，因为你房产证有了，我才能确权，法院才能给你确权。你这房产证，到底你这个房子能不能取得房产证啊？是吧？ 能不能卖啊？ 因为我确了这个权以后，原则上来讲，由这个判决，房管局要根据这个判决，要办房产证的。所以，一般确权的基础必须得有房产证，才法院才给你确权。 嗯， 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接触了一些案例呢，现在呢这一块有点放开。什么样的放开呢？就是这种回迁安置房。 嗯， 如果法院认为呢，这个拆迁手续整个都是合法的，只是这个回迁安置房呢，可能。有一定的得要等一定的时间才会取得，如果等若干年以后再取得这个房产证再分割的话呢，可能不利于解决社会矛盾。 是的， 你法院说还没房产证呢，我先不给你管了， 嗯， 你等什么时候取得再去再办吧，也可能一等5-6年下去了，这个矛盾没有解决。 嗯， 所以对这种房子呢，这种回迁安置房呢，现在法院呢处理起来呢也放开这个小口啊。我们接触的，如果法院认为这个拆迁手续是合法的，只是这个房产证可能要等，也能给你确权。 也能确权， 也能确权。比如说，确你对这个房子，比如说100平米，我确认有1/2的份额。那举个例子来讲，或者这个房子就是个一居室，就是50平米，或者51平米，我直接就确认这个房子归你个人所有。 嗯， 所以这个确权呢，对于这种回迁安置房呢，现在放开了， 并不一定非得取得产权证。 嗯，但如果这么说的话，李芳芳呢还是有权利来主张的， 对 于他那份房产的啊这种分割的 啊 这种权属的啊这种规定啊，应该是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李芳芳还说，就是他想分割那个腾退的补偿款，这个有可能吗？因为当时两大房子买了以后呢，还剩下一些钱嘛，这个李芳芳有权来分割这个腾退款嘛。 是这样的，拆迁安置的时候呢，他给的这个腾退款呢，有土地的钱，有房子的钱，还有人口的钱。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土地是这个婆婆的，房子呢，因为原有的房屋是婆婆的，后来他又进行了分界，这一块怎么来界定呢？它是有争议的。 对， 假如说这个房子如果认定是婆婆的，那么这个房子的补偿款还是应该归婆婆所有，她翻建那部分呢给她补偿。如果认定这个她翻建这个房子就是归她所有，那么房子的补偿款应该是归李芳芳和她前夫。 但是这个案例很麻烦啊，就是宅基地呢是婆婆的王桂兰的，但是是儿子孙大海他们 进行了翻建，就原有的房子肯定也是婆婆公公的，但是他们结婚以后对这个房子进行了一个翻建扩建。 是的，是的。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这个问题其实原则上呢，原有的房屋你翻建了不代表就是你个人的了，因为你房子是有的，只是你扒了又盖起来。这个我理解应该按照主流的观点还是认为是应该是婆婆公公的，你只是对你翻建的部分，那么这一块呢就是 应该 给 一些 补 偿而已。 对， 如 果是扩建出来的，比如说原来是五间，公公婆婆有五间房子，你这个五间又进行了一个扩建，原来的五间你可能进行了一个翻盖是吧，翻修又多出两间来，多出的这两间你要是有证据的话，可能原则上认为这里多出两间可能属于李芳芳夫妻，因为原有他没有这两间的，所以呢，刚才提到这个补偿款的问题，李芳芳有没有权利来主张这个补偿款？如果有你，如果法院认定这房子是你的，这个房子的补偿款你可以去主张。如果法院认为这个房子不是你的，就是你公公婆婆的，那么这个房子补偿款还是归公公婆婆来所有。当然这里边还有人口的因素， 对， 人口的因素是没有问题的。人口一般经常给的钱是什么周转费？什么周转费？就是房子给你扒了。我要给你钱去租房子去，这叫周转费，每个月比如说给你2000块钱或1000块钱，这个是按人口来算的。这种权呢，李芳芳是可以主张的，因为它是按户口来给的，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个案例当中，假如说李芳芳她主张的房屋产权，这个房屋的产权因为这个房子呢只是给的指标，你还要拿钱购买，而这个钱呢是在拆迁的补偿款的220万当中折的，如果你主张了房子的这个产权的话，这里边你要交一部分钱的，所以直接这个钱呢是在这个补偿款中折抵的，因此呢你可能就不能再分给的。 是的， 可能你还得拿一部分要给你婆婆这一块， 所以这个事儿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复杂的， 复杂一些。 但是您介绍以后呢，我还是感觉到法律还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啊，有些事情呢还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发生它有一定的判别的啊。比如说像这个来讲呢，作为李芳芳来讲，她当时呢虽然说没有跟婆婆呢提出什么异议哈，但是人也没说同意和不同意， 我没放弃， 所以法律上还是给她权利的。 是 啊，另外呢在于这个房子的搬迁和最后购买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李芳芳也是起作用的，因为她最起码占了一个人员居住的指标的， 这个指标很重要 虽然说这个房子也好啊，这个地也好都是这个婆婆的哈，但是最后呢他们还是参与了，所以呢具体到给李芳芳啊他的这个房子是多少，给他这个腾退款是多少，我估计这个法院哈也会量力而行的。 对对对，法院一般在处理问题还是会公平公正的，结合你在拆迁过程当中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所取得的拆迁利益，法院会做一个合理的分配。 是的。好的，那根据这个案例啊，我们最后总结出来就是说，在拆迁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免家庭成员之间产生矛盾，这个李律师您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我觉得在拆迁过程当中首先大家要分清楚哪些是我的，哪些是不是我的。 对， 我觉得你首先要不能单方面的认为拆的我的宅基地或拆的我的房子这些所有的利益就归我了，我觉得不能做这种理解，你一定要结合拆迁政策看看哪些是我的哪些不是我的，然后呢公平公正的来进行处理。同时呢享有拆迁利益的人呢，我觉得呢作为你来讲呢，你呢要及时的主张权利是吧，你不能过很久，过了若干年以后你再主张。当然这个李芳芳这个案子呢，他是在离婚之后来主张这个权利，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当事人呢，他们都是在拆迁过了15年20年又想起他的拆迁利益来了， 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有点太长了。 嗯嗯， 法院问你15年、20年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主张你的这种权利啊？ 对， 是吧？比如说居住使用权，有的时候我看到法院就做这种理解，说你在15、16年、20年的时间内，你没有主张这个权利，视为你放弃了这种权利，就是你的年头太久了。 嗯嗯， 所以呢，我就劝，就是觉得呢，如果你有权利的话呢，要及时主张。别过了太多的权利， 嗯， 太多的时间。 是的、 啊， 我觉得您这个提醒非常必要啊，就是在拆迁啊这个过程当中之前，大家一定要这个分清权益。啊，把这个利益啊、关系啊都弄清楚、梳理清楚以后，咱们再去办，这是一个。另外从个人来讲呢，一定要知道主张自己的权利， 及时主张权利。 哎，千万呢不要，因为咱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呢，这个掰不开面啊。俗话说掰不开面啊，觉得好、哎呀，算了，就那么着吧，好像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时候也就罢了。但是，一旦之间的利益冲突太剧烈呢，可能你还得出来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权益呢，很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呢，大家还得要，说句不好听的话，真的，咱们是先小人后君。啊、把很多东西呢、都给它梳理清楚、以便后边呢就不会出一些事情了啊。好了，那通过这个事例呢，咱们也是得出了一些启示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是提醒大家，那么今天的李松律师呢又带来了5本的咱们这个叫做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呢说案这个书啊。这是李松律师团队的多年来啊处理房产纠纷的一些案例集锦，并从专业的角度呢进行了一个法律的分析啊，可以说是一本房产纠纷处理的词典。通过这本书呢，大家可以得到很多的启示。那么今天李松律师给我们拿来了5本，是吧？ 对， 嗯，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赶快通过公众微信平台来说明您的需求啊，您写一个书啊，或者要书啊等等都是可以的。当然，注意一定要后面呢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然后呢在周一的时候，我们有关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进行联系的啊。所以呢，这本《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这本书呢，最近呢这个大家还是需求非常大哈，所以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表达您的意愿，记住千万要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啊。平时在生活当中呢，这个房产的事儿呢可能也挺多的哈，但是您要找一个律师的话呢，说句真心话，很多人呢也真的是找不着庙门，甚至呢也要付出很多的这个经济费用啊。那今天正是一个机会，如果呢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啊，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把您的这个诉求啊，把您的问题呢写清楚，然后呢我们会跟您进行交流，回答您的问题的。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将要